锵锵三人行，今天是二小聚会 啊，二小聚会， 小帅和咱们的小木啊。但是刚才呢，其中一小显得非常的粗鲁啊。今天我把我做节目的这个材料破例给咱们小帅导演看了看，结果刚才做节目之前，他边看材料，我看是边说出了这辈子最密集的粗口、 粗话、 脏口，是吧？感觉是令人发指啊！是什么给我获得？ 然后国骂也出来了，什么都出来了。 对，在这小木，你知道吗？现在我们这个也是举国震怒，是因为什么？因为陕西出了一个孕妇，当然孕妇哪儿都有。陕西这个孕妇啊，怀孕七个月，被那个强制性拽到县医院，听说这县医院做了都不止一回了， 很多， 做好多回，七个月引产，强迫引产。听说登在英国的那个报纸上， 不知道谁拍了个照片，小孩还躺着，那么大的小孩完全是婴儿了。 没错。 然后我一看，我一开始我看微博，我说是不是有恶作剧拼贴或者谣言，我还不敢转。我看这，我这怎么可能呢？ 当年 超越了所有的思维。 你知道当年我碰见一个恶作剧，据说是恶作剧，就是说有人给我寄很多图片，大量图片，说广东人是吧，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地下跑的除了坦克，什么都吃嘛，说吃小孩，说泡着一个一个的小孩，说他们吃小孩，耸人听闻嘛。最后好像有关部门出来澄清，说那是什么拼贴，什么造假，说那个不是真的，但这次绝对 是真的 ，说是多少英国妇女看了之后， 对， 痛哭失声。他们那个概念，这是活人呐， 那是杀人，这是 活杀，而且看那个整个的过程，就跟电影一样，就跟一个惊悚片一样，一个妇女那个跑，怎么跑躲，然后躲到山里去，然后那个12个男的，12个这种计生办的男的。围着，最后轮流六个人一轮，六个人一轮班，打牌喝酒就看着不让出门。最后他还是跑到那个刚刚躺下洗洗脸，刚刚躺下跑到一个亲戚家，刚刚躺下躺一小时又来敲门了。哎呦，那精真是这个神经都受不了。 就是、强迫他打， 他就先要劝你 计划生育，你日本朋友知道吧？ 计划生育 ，你哎， 日本鼓励。 那日本人要听说这事儿会什么反应？ 那一样，我想跟英国人一样。你想英国的首相把小孩扔在一个餐厅里晚了15分钟，全英国闹，对吧？日本也作为新闻在报的呀。你像这种东西，那当然，你像日本对小孩特别的看重，而且它本身这是越是随着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兴旺以后，它经济发达以后不也不说兴旺吧，就是越来的结婚率也低，而且生育率也低，所以对小孩看得特别的重。你像我在日本是打过几次胎， 你 打过， 对，他结过5次婚， 那可以理解， 6个老婆啊，不是6次婚，5个老婆，对， 4个老婆。 有一个是又离了又结的， 但是这个在日本如果打胎的话，你是经过双方同意 的 情况下是允许的， 对，没错。 你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打的？ 不，也就是3个月差不多，我每次都是3个月之内。 3到 一般他超过了3个月，他就很就4个月到5个月，基本上他就不会让你那个。 而且他不允许你那个什么，已经成型了。 这次是几个月？ 7个月。 哎呦，那已经成人了。 中国是7活8不活，七是可以活的，七是生命的。 就是说，我最关心的是具体问题。我现在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跟小帅一样看了大量的这个资料之后啊，我非常关心的一个医学问题，我希望有人能解答。就是啊，你看他们有人讲了一个事情啊，微博上说是真实的事儿，说最耸人听闻的事儿，说是有一个江西来的姐姐到这个儿童医院。领着自己这个大概是7、8岁的，不是15岁的弟弟去看病，那弟弟疾病缠身，15岁的弟弟可是身材看上去啊就像6、7岁，像7、8岁。一问怎么回事啊，这个姐姐说，我弟弟当年是7个月引产，没死，就是活着 下来了， 最后就活下来，所以造成这样的 残疾了，脑袋可能 对对对，先天严重，先天不足。所以我想知道的医学问题就是，他们是怎么把他弄死的？你明白？或者说这个引产打一种药水儿出来，理论上是活的， 是活的，他是活的，他还哭，就出来之后还哭了一阵子，哭了一阵之后再死掉的。 那 他不是出来的时候就死的， 太残忍。 这个是最恐怖的， 所以这是个对很具体的问题，这是 活杀，已经是。如果说我们现在来谈，究竟什么时候算生命？ 是允许，就是生命是存在的。有的时候比如太小三四个月有打胎，咱们就好像觉得还没成，就什么时候算是个人了？ 所以你 是出来还在里面七八，就 你就说这个，这就跟讲那个安乐死啊，怎么判断死亡标准，放弃抢救， 对对， 这个细节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他刚出来他是活的，那么 他已经有生命的，他已经有权利了。 你周围的医务人员就是等于等他 等他 死吗？就是等他死吗？就不抢救， 对呀、 是吧？那这个他是活的， 对呀、 你明白吗？ 已经具备了任何像我们一样的人的公民的任何一个权利， 还是说我不懂医学，所以我希望有懂医学的人告诉我，我听到的这个有的资料，这个传闻是，有的医学什么论坛上说是有的妇科论医生论坛上，他们在探讨什么问题，就是。如何让这个七个月或者是大月份引产的孩子出来是死的？ 哇！ 有人说什么从这个阴道口往什么乳门，我都不知道那乳门在哪儿。乳门注射一种什么酒精啊，还是什么药液？你知道吗？甚至说注射氯胺酮，就怎么能做到把它引出来？它不是活的。 对，要比出来就不好说了。 哎，这咱 一出来按医生的人道主义应该救，他医生啼哭就应该救。 对， 拍恐就没法，这 所以你说中国为什么不必拍恐怖片，不让拍恐怖片？ 这已经 不用啊， 不用拍，活生生的都有恐怖片，哇！像刚才那个情节，说实话，电影要是拍，当然管它有没有票房，但至少是涉及到我们的很严重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国策，计划生育是国策，是很麻烦，你碰不碰，说不说，怎么批判？但是呢，就是国策定下来，就是发展中国的国策，是早以前80年代可定了国策哦。所以他们这些人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又是好像都是我是正确的，我是有政策的来的。 对， 哇，那个里面的矛盾点让你这受不了。 标语嘛，都是一什么一胎生，二胎刮，三胎四胎杀 杀 杀 杀杀，宁添十座坟，不什么不生一个人。这所以这个是这样的概念。 咱们就是搞这个，但是啊，我这个对农村情况了解不多啊，可是我有点这个感觉啊。我甚至有时候对中国这个情况啊有点觉得这个悲哀，就是什么呢？你啊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你知道吗？就是说而且呢又那么样的落后，各方面又很野蛮，说什么发达，其实现在很多方面非常野蛮。那么你说这个东西，但是又要计划生育，你知道我听过那样的故事啊，说的当年什么邓小平这个什么美国一总统说，美国那总统批评中国说你们人民没有出入境自由，是吧？邓小平说你要这自由可以啊，给你送1000万，送1000万，就是说中国为世界做了贡献。但是的确看来你这个人口好像是不计划不行，这就是当年毛泽东跟马寅初之争嘛。 对， 可是啊，我就觉得这要是死命把让一人只生一胎，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社会，那些个村干部，我跟你说，我认为这个野蛮和残酷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你明白吗？就是说你当然他不是东西，可是问题是稍微了解点中国情况的人你恐怕也能明白。 对， 这事儿真要是严命令死执行， 他没招，他必须得死执行，他就变成 对吗？ 血流成河， 就跟拆迁似的。 对 强拆 这就变强杀了，现在多一个强拆，现在强杀，这太恐怖。 小木你也可以说说，刚才我觉得小帅提一问题也挺有意思，就是说呀，这个就是说你要不强制，有时候在全世界会发现大城市像北欧甚至像东京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就人们自己就不愿意。 对，很多小学都没有了，很多现在每一个城市都有小学的不断的在关门，小学都没有人进去，中学也开始关门，大学现在根本就没有升学率，他所谓的没有升学率啊，他是 没有 大学没有人进去， 没有 对，没有人，所以这种中国人多嘛，就赶快跟日本搞好关系，那把人放在那边去不多好？他又没有劳动力。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 为什么 他们那块就不控制啊，不计划，但他却自然。法国也是， 他反而不是。 在法国，你问所有的年轻人，大部分像我们经常接触年轻人，首先一问说你们结婚吗？他们说结婚，太奇怪了，这为什么要结婚？ 他年轻 时候该玩 的时候要玩， 不好就那个，然后再生孩子都不生孩子，所以他们那块好像这是一个气场一样，大家到30、40岁大家都单身不生孩子。 对呀、对呀、 这个他是怎么形成一个就是文明到一定程度，还是我不知道这个解释不了。 其实还是一个就是 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只活一次，对不对？如果活了这一次，他一开始就为了家庭啊，或者为了小孩给残，他不是到一般是到三十岁以后，日本人才考虑结婚，才考虑结婚，因为这个时候还可以很好玩啊，工作啊， 对， 是吧？中国是什么？是农村，你城市里面真正大城市也不一定就是很早就要 结婚生孩子，关键也在变，现在有些白领 像上海 什么，你说不生孩子就不生就不生了，我们还可以有时间玩玩，到三十多岁、四十岁以后再生。关键还有这个事情里面，我觉得最想不通的就还是一个中国目前那个特殊情况，就是中国特色就交钱，就你计划是要么你就是，假如说你真是一个国策，你强制性跟钱，这还是你交钱， 对， 交钱可以生，不交就又跟钱挂上钩了。 今天出来的报道是严重怀疑啊，这玩意儿实际上就是四万块钱，谁 要 交这四万块钱， 交了其实就可以生了， 对，就可以 这个生命就可以诞生了 啊！ 你说这个跟计划生育人口多少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啊，还是钱呢， 不交钱， 一开始十二万， 一开始要 十二万，没有，最后呢是谈到三万，结果三万块钱答应了以后呢，她给她老公打电话，我看材料，给她老公打电话，老公没接到电话或者什么什么呢，就把这个三万块钱就错过了一两天，错过一两天吧，这边急了，说哦，还是四万，就最后改四万，这四万块钱没有来得及执行的时候， 这个钱交给谁呢？ 计生办啊，就是领导干部啊，计生办啊， 对，有钱能使 人使鬼推磨， 对吧？那有钱能生能死你 哎，真是这话很厉害， 是吗？ 有钱决定你生死，哦哟。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要说孩子，咱们这位不陌生，刚才说了，这打胎就打了三回了，是吗？而且最近我还要祝贺你小木，跟你失散十九年的儿子终于重聚，找着了。 对 对, 对, 对， 哎，这是个什么？ 通过微博， 十九年前， 嗯， 你有过一个私生子？ 不是私生子， 离婚， 是我第二个老婆在日本生的。其实我三个小孩，我现在三个小孩就是加上这个啊，都是在一家医院，东京医科大学生的，都在一个地方，都在日本生的。因为跟他妈妈离婚以后，他回到中国。回到中国以后呢，就后来就到两岁的时候我们还有接触过，后来以后就可能是再婚啊什么，就没有跟我联络，我怎么也找也找不到，找了十九年，还拜托了， 你在找他，一直在找， 我在我第一个， 他是现在有了微博， 通过微博找，微博万能啊，真厉害， 微博是就是他的表哥在半年前我们看的那个新书事件电影，看有剧本顾问李小牧，他小时候见过我，他有这个记忆，他想起来，哎，这是我们家表弟的爸爸嘛，这不是亲生爸爸吗？然后他就跟我儿子去讲，然后我儿子再跟他妈妈去讲，半年前就知道，但是呢又不好意思的跟我联络，然后他表哥鼓足勇气给我发了微博，他说我是俊俊的表哥。然后是我们这表弟很像你，怎么，我说哎呀，那这不是我们家儿子吗？然后马上就是在六一儿童节的前夕，两个小时以前。 哎呦， 恭喜， 那是真的， 哎，那但是初次见面有没有觉着隔阂？ 那明天去见， 还没见呢， 还没见呢，还没见。 哎呦，那家伙真是，咱们应该现场直播一下， 对，应该有个小纪录片跟着 啊。 是在 你这么多年，你还挺执着呀。 我必须要找 前妻的孩子， 那毕竟是我的小孩，我必须要找的，在我身边出生的， 哎呦， 所以你看这个生命， 你倒不嫌孩子多， 我不嫌多， 我给日本做贡献啊！日本现在将来大学不用考，生孩子赶紧保送。 他已经21岁了，在中国的某一个大的 IT 公司工作， 没错，没准将来啊，即便是能买钓鱼岛，买的也是咱们中国人嘛，咱们中国人靠种， 卧底。 哎，但是你要说你呀，你要按某种观念来说，咱俩就说生命观念，你也犯罪啊，你明白吗？ 对。 你要照宗教的观点啊，佛教的观点来说，那玩意儿打胎就是 对 有点犯罪。 对， 照西方那个最保守的天主教的观点，你不要说是避孕都是犯罪，就说你不要说是这个人流了，什么几个月算婴儿了，受精卵。所以咱们就是说，哎，你觉得生命从哪儿开始？ 就你看啊，就我们经常我们南方有说虚岁，虚岁从哪儿来的？比如十岁，我是 没错，肚里就开始 虚岁有一年嘛，虚岁肚里那十个月就算一岁了。 对，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出生两个这个世界啊一结合，生命开始了。它每一个变化，每一个细胞都在变化，生命算开始。你现在衰老的生命也在，细胞也在衰亡啊，也在变化呀，那算不算一个新的生命开始？没有这个，当然它成不了我们现在了。所以说远到那个，就我那个有一个在美国过去一个朋友，他是基督教，夫妻俩特别好，有个自己办的教堂什么。我去的时候他有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两个孩子，出刚刚出生，两个大的一个小的。等到几年过去再去，他现在好像已经有七个了，就不隆不隆，过两年也过两年，就是不允许 避孕， 不允许避孕，不允许打胎。那避孕他可以用另外别的方法避，他也不避，就不允许打胎，怀了就必须生，怀了就必须。现在七个，说不行了，不行了，再也不能再那什么。但是呢，夫妻之间，他们作为基督徒又是要恩爱的，你们就你在一块，你要失了这个丈夫和夫妻互相之间那种。性爱和恩爱又不行，也不行， 对对对， 也违背人道。 对， 人要做又不能避孕，有了又得生，哇，这个那个， 比较矛盾。 哎呀，这好玩，就是 没错。而且我感觉耶稣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事儿你不能为你自个儿娱乐，你这事儿就是得是为了生产，为完成生产任务，你不能自个儿取乐，对吧？ 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 你是这个行业的， 不是，我的打胎不是我愿意的，都是对方要打的， 就经过商量。这个事情吧， 要是 每次都我都不太愿意打。 我觉得这个事情 是我坚决不愿意打。 这个事情不是你的这个，你不用承担这个，就是其实全世界都是，因为美国、英国也有夫妻双方不行了，商量好的到医院也可以打胎，但太大了可能不行，就太大了好像更认为是个生命了，心脏、头都看了，那个小一点的都还有。这个不是说完全不能打胎，就也要看自己。比如说基督那一家人家是他们特别虔诚，那么他们不打，那有的也就该打也打了。 其实我是很喜欢小孩的，我是多多益善小孩 啊， 恨不得哪天约个人出来叫我爸爸的。 是吗？ 这一点 开玩笑， 你在全国各地找找，从你过往的故事，我觉得应该还能找着一些。 文涛，这一点你有没有去咱们有没有研究过？说印度国土忽然大， 对， 也是人口那么多，也是暴涨。暴涨到现在，当然他可能也拖累了经济啊什么，但是他怎么就协调这个关系？但人口现在可能直追中国了，快啊，比我们小，比我们贫穷，直追中国了。 对，这其实人口问题。 那从某种方面讲吧，人口少生点啊，资源上面是个好事，但是在这种执行上要采取这么一种非人道的方法，又是一个矛盾。那我们怎么，如果说我们敢不敢就变成一个？放开，如果现在中国如果是放开的话，你觉得会不会说城里农村就开始拼命生了？我觉得现在不会了。 不会，我 大家已经到这个时候了，都已经习惯了。 我想 该一个就一个，有的该没有就不会再。 而且都城市化已经 对 在扩展， 就是不是该慢慢的变一变那个强硬的这个国策，不要给地方。现在不是经常说这是给地方很多的小官僚捞钱捞金腐败的一个东西了。他们现在这个人啊是这么的，他是指标性的。他不是说我那个，就是他是因为到这个四五月几好像是六月份，是他是这个叫计划生育月，就跟我们说学雷锋月，我们有个学雷锋月，有这个月，这是什么什么消费者权益月315，这个是计划生育月，他们定这个月他要完成指标，他们只完成95%，差几个就把这个盯上了。其实这个盯上呢就是两者，因为他们家的出去打工的钱呢，给钱要么生要么打了，就是他们一个指标，如果给了钱捞一票，这也就生下来了。他是这样一个给地方腐败滋生了很多东西， 完全就是个经济利益的东西。 是咱这儿人命都是指标， 就指标，对，允许你生和不允许你生 啊， 这个太可怕了。就这个问题你怎么弄，解决不了。你说中国有国策，你说不让他弄， 你现在日本生一个小孩他鼓励你。那以前我那十几年的时候是25万，现在增加到30万，现在增加到35万。你哪怕你出生的时候没有钱，你可以先预支，这样你买的国民健康保险。 日本也是资源匮乏呀。 对啊。 他还那么多人口。 人口密集不会比中国少。你想他的那个国土的地域只有我们湖南省那么大。OK， 但他人有12000000哦。 哦。 对 ，OK， 你算算他湖南省的那个地那个面积，但他有我们中国的1/10的人口，他那密集度也是相当的高。 什么哲学呢？ 而且它底下什么东西都没有，关键我觉得还是一个政策，还是一个就是贫富悬殊太差。中国是农村，所以这种事情那执行政策的人就变得是搞经济利益了，加上本身那些穷的农民他也想要多一个啊，或者来为他延续后代啊，或者农民工嘛，他要打工呀， 养老啊， 他没有人力他没有办法， 对， 他不是靠智力在做事情， 没错，靠 他人的体力， 对对对， 所以就得儿子多， 没错， 就得弄 你这个对城里你一个说得过去，那农村却是一个他弄不了，我一走了农医疗也不行，养老确实他就问题了，体力也不行，那怎么办？ 农田谁来种啊？ 对，农田谁来种？社会医疗保障到不到这个农村的最基层去？这是没办法。 日本是农民很富裕， 日本农民比城市的人会，他的地主都是自己的，嗯、中国不是自己的，嗯、是吧、嗯？所以这个不一样。OK， 咱们的地主 说到这就不一样了。 咱们的地主当年被杀的差不多了，现在还有没有？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小帅刚才看那个什么是成都医院保存那个， 哦，对对 对， 对， 说也挺善的。 就是不是他就是胚胎，就是说试管婴儿，好多试管婴儿，试管婴儿他试管一次的话不是就一个，他有好几个。有成功的好几个，好几个，比如说你愿意生吧，嗯、比如你这个生一个啊出来了，那几个怎么办？嗯，他就试验了，他多试嘛，好几个卵子，他试完之后那几个，那么有的就是保存下来， 等于说冷冻， 那冷冻吧，他好多试管冷冻下来，这样的话就是经常是同一批啊，这边受孕的好几个，然后这边生出来就孩子生出来走了，剩下的冷冻一堆，那么出现就是说，比如说有甚至有双胞胎说先要一个啊，等于说这生出来了，姐姐。已经十岁了，这还在冷冻期间， 这个随时人工决定弟弟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那个啊。但他现在就是说现在没有计划，就是说到底可以保存多少天，然后呢又会不会形成一个伦理问题，就是说比方说你到了自己这个母亲父母孩子长大了，这个孩子这个试管婴儿两个、同胞他长大了，他都有孩子了，这个时候再把他生出来，他就成他的妈妈就变成奶奶了，就形成这个伦理问题了。 哎，这你说这伦理问题也挺有意思。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我给我一女性朋友支招，她就是啊，两口子现在玩的还不亦乐乎呢，但是呢也担心，就是说因为女人的这个卵子好像会随着年龄逐渐的质量会下降。那么她说现在我是 存起来， 不想要又犹豫该要不要孩子，但是我又怕我将来后悔。我就跟他出一招，我说你到医院呢动一管是吧，动一管卵子，那将来你想生了你也不是就生五十岁也得一个，但是呢你看啊，我觉得动一个卵子没什么问题，动一管精子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俩一会合，你是觉得好一点 怪怪， 这玩意儿你看这俩一合上就所以你看生命是什么意思，是吧？ 哟，你这一想，我害怕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都弄好了就， 没错。 点一下，加个分就出来。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